冇啊， 即放得好輕鬆嘅， 放得好輕鬆噶，係啊，係啊， 因為都北京十年啦，咁、 因為兩完全兩樣嘢， 同埋你仲有個港姐嘅光環， 係啦、啊，冇、啊、錯啦， 即喺度噶嘛，咁突然之間我話唔做就唔做， 係其實好難嘅，即你話要掹起係好去無全職， 所以我覺得幾好嘅一樣嘢就係當我轉行嘅時候，我係喺上海而唔係喺香港， 哦、 我諗如果係香港可能會難啲，因為香港咧可能真係大家都會認識啦，咁可能你去到某間公司做嘢嘅時候，大家都會覺得。诶、哎，呢、這个系香港小姐，或者呢个系演员啊，咁样样。咁所以，但系去到上海嘅时候咧，早年啦，2008年上去嘅，我谂2008年同2009年嘅时候咧，嗰阵时系网络未咁发达嘅时候咧，啲人未睇咁多网上嘅嘢嘅时候咧 ，TVB 啲嘢系未去到上海嘅。早头嗰两年咧，我觉得我行出街未系咁多人认识嘅。咁但系跟住开始慢慢啲人开始上网睇剧啊，或者即系开始系好沉迷上网嘅嘢咧，佢哋就开始睇翻好多以前 TVB 嘅嘢。 杨贵妃啊， 系啦，跟住就开始咧出街嘅时候咧，就会有人会认得啦，咁样样系啦。甚至乎我自己做嘢嘅时候，因为嗰阵时嗰间公司佢喺大陆好多唔同嘅地区都有 project 嘅，咁我要飞好多地方嘅。咁可能去到啲唔同嘅地方去见到当地嘅人嘅时候，佢哋都你咪系 TVB 嗰个咯，咁即系佢会认得咯，啲人开始系啦咁。 如眼睛可分对或错，这么一瞬间。看清楚我吗？藏于心底那真诚，如何共你谱千载情歌？从我的身份判别我，这么的女子会否深爱吗？如外貌让人错用情，如何令你看真我？来看一次清楚。 即系对于你嚟讲，完全系一个转跑道啦， 完全转咗噶， 适唔适应到噶？ 适应， 即系 我又即刻系适应到， 我睇得出系有好强嘅 energy， 仲继续喺你 身上有噶。即系我觉得系可能因为我一路觉得，譬如可能。大家會覺得哦，你有個港姐嘅光環，但我唔覺得呢個係一個光環嚟嘅啫喎。即係可能哇，你哋係演員啊，你哋係咩明星？首先我唔覺得自己係明星啦，跟住即係我只會覺得我係一個演員啦。咁跟住咁可能人哋話哇，你做戲喎，你拍戲喎，即係佢哋會覺得你好唔同啊。 嗯， 但我會覺得。呢、这個係我嘅工作咯，即係呢個只不過係我嘅一份工咯。咁我今次嘅 project 就係完成呢一套戲咯。只不過我嘅工作嘅性質係會你哋喺報章雜誌見到我，或者你會喺電視見到。咁即係我對我嚟講，我覺得我係完成一個 project 去做嘢。咁、譬如我去到上海做嘢嘅時候，我又覺得。那個是我一個新的 project， 即是我要做一份 customer service 的、survey 樣，我怎樣跟那個即那些 survey 公司去做那樣東西，我覺得我都是去完成一個 project、所以我又不覺得說自己是很不一樣 咯。但是整個生活就很不同啦、即起碼你要叫做回正常時間的工啦、就再不是一個 鐘頭，不用一個禮拜一個鐘啦。 這個都是我最初最想轉行的一個想法，就是覺得因為拍攝的時候永遠你都是今日才知道後日的通告， 是 即我們那時候是知道兩日前的，現在慘一點，現在是今日才知道聽朝的通告啦，是啦、那時候也有兩日的，但是我已經覺得說哇，我又想約朋友吃飯又約不到，我想約個朋友去下旅行又去不到，即是我会觉得好像啲时间好不属于自己，咁、我就觉得我真系想有啲自己可以掌握到嘅嘢咯，咁、所以我就觉得我要去转行啦咁样，咁、但系到我转咗行之后咧，我又发觉即系可能嗰个责任心又好强，咁我又觉得我又唔可以下下请一个礼拜假去放假去玩喎，咁 即系照样都系冇假放。 跟住咧，我又觉得。而家仲慘，而家星期一至五仲要準時翻工，跟住星期六日先放假咁樣，咁我又係啦，咁我又覺得，咦，原來呢啲太規律嘅生活係咪又 未必一定好， 又未必啱咧？咁所以過咗幾年之後，我又覺得我又想多啲時間陪翻屋企人啦，即係爹哋媽咪，我又覺得佢哋年紀大啦，咁又想即係。

得我香烟。 呼吸同埋呼吸啊， 系啊， 哇系，哇揸一转廿个钟咁好大镬噶， 咖啡系唔可以饮太多杯嘅， 因为会去厕所。 唔係，同埋係啦，冇錯。第一啦，第二就係唔可以持續太多咖啡因啊，傷身嘅。 係 都係開車前咪一咪，擺定喺度又咪咪，唔可以長時間。 嗰陣時我嘅，因為我都喺節目當中講過啦。咁我逢星期五咧就要有一個長途車咧，就翻三藩市屋企食飯嘅。咁嗰度大概兩個鐘頭到啦。咁啊，因為通常都係一個人揸，同埋一定係勁塞車。咁通常咧，我係準備咗好多啲法寶咧，就喺個車度嘅，包括咗我會有一包好大包嘅薯片。一路食， 但系你嗰只冇肚腩噶，好嘢。 系啊，第二就一杯超大杯嘅汽水。呢两样嘢，即系因为嗰边冇细杯汽水卖啦，首先啦吓。咁你一路咬住嘢，因为冇人同我讲嘢啊。咁我又唔会自己 同自己讲嘢啦。你做节目都系自己同自己讲嘢。 我又唔会唱歌 啊，几靓仔啊。 系啊，照个倒后镜系嘛。 系啦、啊，因为啊，唐眉 OK 咁样，咁啊一路咧就咬。系你最近好嘛？身体好嘛 ？Everything alright？ 系自己吹系嘛？咦，我惊会俾人拉喎。咁嗰阵时咪就系、是。不斷買嗰啲 natural 食，即係好中意食嗰啲墨西哥薯片啊，咁跟住整杯汽水， 是不是又係墨西哥先生買俾你， 一路增進埋下出嚟啊嘛， 啲鹽分好緊要嘅，係好有用噶，我哋行山都係食薯片係好有用嘅， 係啊，一路咁樣，但係你話揸長途車咧，我就以前咧嚇就其實唱歌係好重要嘅，所以草蜢我哋係咁樣唱出嚟嘅，就因為我哋通常有幾個男人咁樣，咁大家咪播擺幾隻草蜢嘅碟或者 cassette 帶，咁啊狂唱草蜢歌咁啊落到 LA 噶啦，咁呢、這個呢、這個 心咁樣咯，係啊，半點心就 半點心不斷就不需要有原因嗰啲咧，係啦，咁主要係教即互利互勉嘅，真係唔係講笑，要大家去到某啲位置開始冇曬嘢講啊，同埋已經個人已經鋸咧，就大家開始。喂，你好似有啲钓鱼喎，咁换位啦，咁样钓嚟钓去嘅就都系。 系，今次我啲一程就上咗去温哥华啦。咁我计过嘅路距咧，就系、是、喺香港揸车上上海啊。 哇！ 即系一 好远噶，好远，1600公里啊。 喺1600几啊。 系啊，好远噶，跨咗三个州、啊，佢由加州去到系咪中间系咪仲有个咩啊？仲有个咩州？我唔记得咗 ，B 咩？ 去到华 哥伦比亚，啊，华盛顿州，华盛顿州，系再上温哥华， 系有个免税嘅州啊，系最后个免税嘅， 系佢，我记得个华盛顿州咧，佢嗰啲路牌咧有华盛顿嗰个 logo 喺度噶嘛，个样喺度噶嘛， 系冇错，系啊，系啊，系， 系咪啊？我记得好似系啊 ，OK， 我觉得啱啊，啱啊，啱晒啊，咁啊，同埋过个关嘅时候都有一种莫名其妙嘅兴奋嘅感觉嘅，唔知点解，我两次都系噶，落。即係去多倫多同埋去上溫哥華都係，即係個感覺咧，一個勁，加拿大咁樣。 咁你嚟做咩？點解會有興奮感覺咧？ 係好莫名其妙嘅開心嘅，即係覺得加拿大喺呢度，成個人咧就似喺香港喺羅湖橋過關咁。 我平時喺羅湖橋一過一，咁啊，哇特登啊咁。 突然間一個人打震咁樣啊！ 可以用人仔啊，耶！ 即刻行路都登行啲啊！ 你讲呢样嘢，我好几怀念。我同阿老何都试过三更半夜坐嗰啲黄巴士噶， 即系话可以长 啊！真系，我有啲怀念啊！你讲呢件事， 想揼骨啊？ 唔系，但我哋有几多国家？又冇人拉啦咁啊！ 一样，我唔知个比喻合，但系嗰份兴奋嘅心情有嘅。咁而其实今年我就去咗两次啦，分别就系过多伦多同埋温哥华啦。咁啊，即系两个目的啦。目的一。就係兩笪地方咧，都好多香港人。 係 嘅同時咧，係有好多香港嘅味道啊，即係食嘢嗰啲咧，點心啊，粥粉麵飯啊嗰啲咧，就即係喺三藩市，即係有好多朋友講，三藩市都有啦。哦，三藩市好似唔係太近嗰個味道咁樣。咁所以咧，我今次係帶埋嗰個味道翻嚟，就係咧温哥華咧買咗一。包 frozen 咗嘅沙爹牛肉， 似乎你对沙爹牛肉真系念念不忘， 念念不忘。 唔系真系啊，因为咧嗱，头先譬如我哋食一碗出前一丁，佢面上面嗰啲嘢咧，大部分其实系买得到嘅，譬如午餐肉、火腿、五香肉丁，但系唯独是沙爹牛咧。